在我之中是一个非常厉害的。那第二个在讲的就是说什么，一个寺院它的风格都由什么住持来做决定，都由住持来做决定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想法啊。那么我观察一下，就是现在不只是台湾，就是说整个佛教界来讲，一般说来啊，比较基层的，就是在佛教的事业里头来讲啊，比较做基层的这一方面来讲的寺院是比较多啊，譬如做法会啊，做一些慈善事业啊，这是比较多的。那么本来这就像一个金字塔形一样，基层它是比较宽广的啊。那么像上面就是呢，第二层呢就是办佛学院，这一方面也有啊。那么慢慢的向上，那再走修行的路线的啊，一直往上。那基本上来讲，法云寺的定位是定在什么？是在佛学院上面这一个阶层啊，不只是佛学院，它也要依照佛法的教导来学习。好，来修行，所以它是排在就是说这个基础上面来讲的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本来就是属于比较少的，啊，那么你要支持这样子一个佛学院，你下面必须要有一个大的基础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也应该很感谢说什么这些做法会的寺院，啊，这些做慈善事业的这些寺院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他们做基础的时候，才有很多人呢来学习佛法，啊，接触到佛教，那么这样才能够支撑这佛教的上面，啊，当然上面会变小，但是呢，没有这样子的底盘做支撑的话，那上面也没有办法生存，啊，所以呢，也应该感谢这个下面这些做法会的寺院，啊，但是我们也不以此为满足，啊，也就是说，虽然下面普遍做这种事情呢，但是呢，一定要支持上面啊，继续学习佛法，继续走上解脱的道路啊，这一条。那么这个是由谁决定？由住持决定。所以住持是一个很重要的地位，因为他的一念就可以决定这个寺院要走哪一条路。那你要支持一个像法云寺这样子的寺院的话，做这个住持的时候，他是很辛苦，他比较辛苦。那如果他的观念改变了，说啊，法云寺现在要开始走比较接种的路线的话，那么就要往下移了，啊，从这金字塔上面就要往下移了。那这样很可惜，是因为是说在做这些事业的人，法云寺现在在做的事是比较少的，是比较少的。所以这个住持的位置很重要。所以说，希望大家不管谁做法云寺的住持，啊，如果他继续走这个修行路线的话呢？好，希望大家还是要多支持啊法云寺。那么这个是从内别离呢观察诸行无常。第二个从外别离啊，就是说依外别离无常性者，依照外别离来说明诸行无常。为现前有资生财宝，先未变异，未为别离无常灭坏。啊，这个人现前呢，这个现前就是现在当前。他有资生财宝，他有很多滋养生命的用具跟很多的财富，一般来说我们讲就是很有钱，这个人很有钱。我们英文常说 money is not everything， OK， but money is the only thing， OK， 钱不是所有的一切，但是钱是唯一的。所以财富对有情的我所来讲是很重要的一环。刚刚讲内别离，讲对主宰来讲内别离是很重要的，那么呢，对于我所来讲，财富是很重要的。我上次看一个那个书上面就想，断人财路啊，断人衣食，如杀父母啊。所以我们友情对于钱财财物来讲的执着性是非常强的。先未变异，未为别离无常灭坏。他从以前到现在都拥有广大的财富，先未变异，一直都很有钱啊，有财富，未为别离无常灭坏，他的财富没有失去啊，财富没有和他别离。后时为王盗贼非